ChinesePod.com 小徐，我跟你说说公司的报销政策。 好的，王经理。 基本上工作的花费都可以报销，比如差旅费、招待客户的费用等等。 我知道了，那么怎么报销呢？ 提供发票，特别要注意拿标准发票，小票不可以报。 可是有些地方只有小票，怎么办？ 特殊情况要写清楚原因，报销之前要填写报销单。 报销单分不同的种类吗？ 对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，发票和报销单交给部门经理批准。 好的，大概要多久能拿到钱？ 一个月左右吧，特殊情况可以加快。还有，超过一个月的发票不可以报。好了，就这些。 知道了，谢谢王经理。